心碎，当我想你的时候。 新的一天从音乐导航开始，各位好，我是小辉，感谢你来关注你最认可的这家电台，来走进我们每天30分钟的音乐导航。今天的第一首歌来跟各位分享到的是汪峰的歌声。提到汪峰的情歌，人们首先想到的也许是我如此爱你。在这张全新的专辑《生来彷徨》当中，有一首歌感人至深的慢歌，就是我们今天节目一开始听到的《当我想你的时候》。若不是沐浴在爱河中的人，恐怕是无法捕捉到这些细腻的时刻，并且没有办法吟唱出这首歌曲里面的一些故事的。那么接下来的时间，我们继续来感受这种情歌的魅力。我们要请出的就是王岩和何颖，给我们带来《我听过你歌》。

短暂休息了之后，音乐导航继续给各位带来30分钟的听歌时间。这个小节一回来的时候，我们来跟各位分享到的是李翊君的《风中的承诺》。听到的这首歌是不是已经被感染到了呢？生命当中来来去去的那些人，有些只能在记忆里面飘摇，能留下的还有几多呢？不妨把这样的一个人放在自己的脑海当中，让他成为传奇吧。 只是因为在人群中多看了你一眼，再也没能忘掉你容颜。梦想着偶尔能有一天再相见，从此我开始哭。想你是你在天边，想你是你在眼前，想你是你在脑海，想你是你在心田。今生的爱情故事不会再改变，你用这一生等你发现，我一直在你身后，从未走远。 颗颗饱满，粒粒皆香。 哎哎，平安车险不做车险，改卖大米了。 大米不卖，我们只免费送，限3个月内到期未投保客户，致电平安车险4008-6个0询价，就免费送福临门大米一袋。 免费送大米，还是福临门的？ 没错，平安车险送的不只是平安，还有我们对客户一份真诚又实在的心意。快快拨打4008-6个0。一份真心等待您的领取，投保更有福利相送，我们将竭诚为您服务。 记住哦，限3个月内到期未投保客户，致电平安车险4008-6个0询价，就免费送福临门大米一袋，快快拨打吧。